天气较冷，登山气象指数为3，中午到下午比较适合外出登山。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，适合您户外晒太阳，但依然需要保暖。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。